吕伯远下场了，他今天的表现不能说太糟糕，但也和好沾不上半点边儿。他所做到的只是击败了一个角色生命只有 53% 的方瑞，和唐柔这场比赛他和被秒杀也没什么区别了。不过轮回毕竟还领先，现场的轮回粉丝对他也没有过多的责难，掌声依旧是有，算是对他的安慰和鼓励。可是这些并不能掩盖吕伯远的状态不佳，上一场他打得就不好，今天比赛下了很大的决心，但是最终的表现依然和他的期待有很大出入。到底是怎么回事？吕伯远觉得自己像是失去了方向感，好像找不到比赛该有的情绪。他沉默着回到了选手席，面对队友的安慰也只能勉强挤出点笑容。比赛却还得继续，杜明已经整装待发，上场前他情不自禁地往星星的选手席那边扫了一眼，当然他没有看到那个自己总在远远看着的身影，因为他在场上。杜明有点兴奋，他期待这个机会很久了，今天终于对上了。杜明一直没有忘记上次交锋，他和唐柔本来就只有那么一丁点可怜的互动，根本没有太多的情景可供他回忆。那次交锋他各种三心二意，各种心猿意马，最后被专注于比赛的唐柔杀得丢盔弃甲。杜明羞愧万分，他辜负了战队，更辜负了难得的相遇。所以他期待再有一次这样的机会，他一定要以最职业的态度来应对，他也要专注于比赛，用胜负完成一次精彩的对话。杜明走上了场，走进了比赛席。擂台赛第八场开始，轮回杜明对阵星星唐柔。地图载入，角色载入，冲出，韩嫣柔无双勾月，代表这两人的角色都没有丝毫迟疑就已经冲出，他们很快就在峡谷正中相遇，前进的步伐没有停歇，两个角色就这样笔直地互相冲了过去，剑气矛冲相撞，声音在峡谷中回荡，两个角色几乎是同时发出的第一击，然后这一击又各自进行了调整变化，最后狠狠地撞在了一起，成为了一次攻击招架。紧跟着第二集、第三集、第四集，碰撞声不绝于耳，两人都是以快打快，一上来就开始了激烈的对攻。 状态不错。 轮回这边，大家关注着杜明的表现，对于他一上来展现出的节奏和攻势都非常满意。 梦想成真啊，能不发奋向上吗？ 方明华笑道，众人纷纷点头。这次总决赛，杜明的表现异常的出彩，显然和决赛对手是星星无不关系。在心仪姑娘的注视下，这一次的杜明再没有像上次那样分心，他将这份注意转化成了额外的动力，于是他总能拿出最好的表现，所以轮回能够一直很放心地派他上场。而现在他又一次和唐柔在场上相遇，他再没有去回味两人之间的上次、上上次，或者是有的没有的任何一次交集，他的眼中只有比赛，他的心中只有胜负，他的注意力变得特别集中，或许是他职业生涯以来最集中的一次。一些平时看不清的、把握不到的状况，此时在杜明的眼中都是那样的清晰。他抓住了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迎风一刀斩，锐利的剑锋来得如此突然，两个角色一直紧密的对攻节奏忽然间就像被撕裂了，仓促间唐柔只能操作韩嫣柔挥起战矛，以一个普通攻击招架，这完全无法抵挡迎风一刀斩的强劲威力，火舞流言直接被这一斩给荡开，韩嫣柔已在后退，却依然无法逃进这一击的剑光，鲜血飞出漫过了剑光，唐柔总算也是最大程度的对这一击做出了应对，最大程度的降低了伤害，但是之前均衡的对攻状态已被打乱， 剑光起，三段斩。无双勾月忽然就已经出现在了韩颜柔的身侧，这时还只是三段斩的第二段斩击而已。 哎，了不起啊！ 剑客大行家黄少天都忍不住出声赞叹，这一击距离、角度、时机全部拿捏到了无懈可击的地步，这一击完全没有办法闪避，哪怕唐柔反应再快，操作再快也无可能。伤口再添一道，杜明已经彻底建立起了攻击的主动权，剑光明晃晃的，毫不留情的向着韩颜柔斩落。现场的轮回粉丝激动了，先前的郁闷一扫而空，一下子就又回到了周泽楷一鼓作气横扫对手的时候。他们开始挥臂，他们开始呐喊，他们开始为杜明加油鼓劲儿。 一波带走！ 他们喊出了口号，这美好的期待正是对上一场吕波远被三下五除二解决最好的回应。但是 一波带 口号才只喊到第二遍，第三个字的时候就喊不下去了。韩颜柔手中火舞流言斜指向天，一记怒龙穿心破，一击就将无双勾月的攻势刺穿。连职业选手们都在目瞪口呆，他们发现这场对决已经无法预测了，谁也不知道场上这两位可以做到什么，他们的状态都已经超越了他们本身。杜明强，唐柔更强，在被攻势压制，大家还想要怎样才能摆脱时，他用一击就将局面完全改写，他用一击就开始了他的攻势。这不是常态，这不是普通比赛的经验和逻辑就能解释的事。现场的电子大屏幕给出了那一击怒龙穿心破的回放，但是就连职业选手们都要皱着眉思考，这一击是如何产生，如何实现这等效果的。比赛可不会因为他们思考而停下来，接下来是唐柔发动攻势的时间，接下来轮到杜明的无双勾月步步后退，刚刚才占据的上风瞬间就已被对手找回。杜明没有慌乱，他沉稳地观察着眼下的局势，攻势被截断了，不要紧，再找回就是了。杜明的心思就是如此的坚定，这一刻他心无旁骛。虽然他的这等状态是因为对唐柔的暗恋催生的，但是这一刻他的心中真的毫无这份情感，情感已经全部转化为了对比赛胜负的执念。在这波由火属性的火舞流言掀起的汹涌如火的攻势中，无双勾月手中的正好与火相对的冰属性的冰渣的幽蓝剑光始终不曾断了。他似乎只是在徘徊，他却总是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像是一名救火队员，频频降低火舞流言攻势的热度。他在等候时机，这个时间很漫长，但也很短暂，但是终究会到来。幻影无形剑，冰渣剑光突然暴起，杜明的沉着终于迎来了收获，他捕捉了空档，竟是直接发起了七十级大招幻影无形剑。剑光成网，瞬间将韩颜柔笼罩，他的攻势顿时已被切断，但是唐柔不退，攻势被切断，那么就重新再建攻势，百龙流星打。韩颜柔也出大招，可对扇面进行飞速突刺的攻击，此时的唐柔的控制下集中向了正前方，和无双勾月的幻影无形剑发生了猛烈的碰撞，清脆的交锋声不绝于耳。在两人不可思议的微操下，这两个同类型的技能碰撞居然谁也没有占到上风，但是高手们都已经意识到这个平衡绝不会持续到最后，因为最后一击幻影无形剑拥有最后一击，攻击力最强，伤害最高，判定极强且有吹飞效果的最后一击，而百龙流星打的最后一击没有这样突出霸道的效果，因为这是最后一击，幻影无形剑的攻击判定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绝不是百龙流星打可以抵挡的。可是百龙流星打在结束后收招却远比幻影无形剑最后一击后的收招要迅速，这番碰撞的高下就看双方对这最后一击的处理了。而这一刻 马上就要到来。